平安北道、江原道、咸津北道等地群众分别在6月4号和5号举行大会，表示决心切实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，争夺200天战斗光荣的胜利者。有地方党、政权、经济机关、群众团体、工矿企业、农场和大学的干部、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。大会上，报告人和发言者强调，全道干部、党员和劳动群众都要响应党的号召，奋起投入有意义的今年为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执行打开突破口的200天战斗，创造奇迹，掀起革新。接着举行了群众示威。